是 lie, but now I always stay true. Okay, I might hurt here and there, 100 red roses just to let you know, baby, that I care. You think it's too much, hey, you say my love's fake. Call the drama and problems, you're the one to create. In the end, I'm there, it's you and me, me and you. I will keep doing my thing till the day I say I hate it. Baby, 别做 事情， 别做事情。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可以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比方说本来要喝咖啡的，结果呢服务员拿错了，变成了奶茶，而你也喝到了平时不敢尝试的其他的味道，而且感觉还不错。所以呢，我常常在想，如果因为一个打错了电话带来一个新的朋友，似乎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契机。最后来分享王菲打错了。我是苏宝，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回来。 被你说打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更大通明通心，要如何说你打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更大的心灵你都不认得，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一这样错，砸破我的耳朵。 大部分的时候，我。